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毓民。现在就是丙申猴年的大年初一，毓民在维园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猴年万福，平安喜乐。各位 My Radio 的支持者，希望你继续交月费，跟着就平安喜乐。 内容不是重点啊，这个是刚刚就是689呢就就住这个这样的琴晚的事件呢就出来开记者会啦，咁啊博米啦讲嘢啦咁样。我内容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睇到呢真係呢 粉腸 声嗰阵咬啊，好明显睇到咬啊，你睇下几撚咬。 个 重点系呢度啊嘛，个重点系呢度啊嘛，即系当然你去衡量一件事对错吓，掟嘢啱唔啱吓，掟砖头啱唔啱， 防守啱唔啱 吓，咁你系唔好噶，其实真系 单一讨论过即系一件事咁样讲， 小朋友喺屋企周围掉嘢，你都话唔好啦。 但系佢而家向你开枪啊嘛，即系头先我讲咗啦，即系佢向你香港人开枪。如果你觉得即系你仲可以去谴责一啲代你出头嘅人嘅话，咁你。是一个咩人呢、你是一个咩人呢，那些咁样是不是连梁振英讲到呢件事喂都声都震啊，佬都声都震啊，因为佢都睇到㗎嘛，佢都睇到嗰、那个砖头飞舞嗰、个情况系真系赤壁咁撚樣㗎嘛。赤 壁咁撚虎唔係放紙飛機咪撲街。 係咪你真係你下次佢點樣出嚟呢，佢下次點樣出嚟，佢仲夠唔夠膽出入一啲冇瓦遮頭嘅地方呢，係咪先。所以呢個係效果係顯著，效果係顯著。咁至於嗰啲咁樣嘅評論啊評擊啊嗰啲咁樣。即係你話要去講，因為我冇，其實我冇資格講，我參與其中。我已經冇資格講。但係即係唔係，但係偏偏我又最有資格講。就係因為我是一个即是在香港咁多媒体入面，我是最、最快去同你做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一个咁样嘅过程嘅描述同埋一个分析，係咪图文并茂，有埋影片俾埋你睇成个事发过程系点，而我自己亦都系亲身喺入面咁样。咁所以喺传媒角度嚟讲，即係今日呢集节目一定要同我讲全、一定要同我讲全。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要帮我讲全呢一集节目啦。讲全呢一集节目啦，去等大家知道成件事嗰个过程啦，个真相系乜嘢？唔系话想隐瞒嗰一个咁样嘅抗争嘅激烈程度，亦都唔系想粉饰嗰件事，而系一定要去俾大家睇睇嗰个情况，睇睇嗰个情景，去振奋大家嘅军心，振奋大家嘅士气，话俾大家听，我哋香港人系做到噶嘛，我们能够啊，你明唔明啊？我们能够挡啊， 能够挡， 开始要整个我们能够挡啦，系咪先 ？We can。是不是 能够砖头党 红起啊，真是用匪语来匪语砖头党啊， 砖头党 用匪语来讲真是红起的，真是哇屌你老妹真是。好啦，咁跟住然之后面对任何的抨击，任何的各嘅一啲咁样嘅指责指控，是吧，或者是贬低，或者是有啲乜嘢嘅罪责喺摆喺琴晚嘅所有行动者包括我哋身上面。點樣去回應呢，就我頭先上一節嗰個講法，唔怕再講一次。喂，而家佢係開槍，佢係向香港人開槍，你已經冇出嚟。有人向你開槍，你已經唔理啦。然之後有一班人去為你嘅尊嚴，為你嘅安危，為你香港人嚇、去出一口氣，去表達呢個憤怒，去為你出頭。你仲有好意思去譴責佢哋？咩人可以譴責佢哋？呢啲係賣港產，即係你自己去諗一諗呢個問題，自己去諗一諗呢個問題。OK， 咁就當然啦，個事源我哋一路講就係開槍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亦都要討論，就係話講翻就係嗰個小販嘅問題嗰啲咁樣啦。即係我覺得就其實就唔係嘅，不過你話係呢個係咩個問題咧？嗰、那個亦都係反映咗呢個咁樣嘅政府如我哋麻木不仁。咁因為其實琴日其實兩條戰線嘅係左右開工。其實琴日就好多夜市，其實我唔知要時報有冇出到，因為我見到有人報料翻嚟都有講，其實觀塘有夜市啊，冇人理 嘅。黃大仙好似 黃大仙有地方其實都有， 好好噶，你唔去搞佢好好噶，你唔去搞佢好好噶，你唔去理佢好好噶。咁跟住然之後，但係就良景啦、屯門啦，呢、這個咁樣嘅良景臨時街市啦，嗰度對出。咁就其實之前 良景市集啊， 良景市集。 市集 倫敦市集嗰度，咁其實之前都講過，咁啊領展就揾咗一班黑社會咁樣嘅人，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攞鐵馬封住佢哋，又趕鳩佢哋。琴晚其實直頭打嘅，直頭打嘅。咁啊日朗就喺嗰度，咁啊日朗講講嗰個情況 啦。係啦，咁其實咧，琴日咧大約就係朝頭早嘅兩點零鐘嘅時候咧，已經咧佢係將一啲嘅即係平時咧就啲小販會擺小販檔嘅位置已經封曬鐵馬，睇啲相先。咁佢哋咧就係將嗰啲嘅小販，即係檔小販檔會擺檔嘅位置咧，佢哋係會將所有路都係封曬啦。咁包括咧就連行人咧都唔能夠通過。你見而家咧呢一個通道就係喺由出咗輕鐵站之後咧入梁景村嘅一個嘅主要嘅通道啦。咁其實你見到你已經係將所有嘅路咧係全部封死曬，連行人都行唔到噶啦。咁所以咧，琴日咧嗰啲小販咧就轉咗去第二啲地方咧，就係做一個嘅小販擺賣嘅。咁就係擺咗喺梁景市集出面嘅位置，就係做一個小販擺賣嘅。咁而嗰一個位置咧，其實咧就正正咧就係對住咗梁景市集入面嗰啲熟食檔，就係同嗰啲熟食檔咧係對冚，可以話即係一個嘅對家嘅一個嘅競爭， 即係爭生意啊， 爭生意啦咁樣。咁所以咧嗰一啲嘅所謂嘅蘇區管理員咧，就一開始咧就喺夜晚嘅九點鐘左右咧就開始就封路啦，咁樣就係將市集兩邊嘅一啲嘅通道咧都係封埋佢啊，就係令到咧連一啲市民咧都係唔能夠係即係順利咁喺嗰一個嘅路口通過。咁變咗咧當日咧，其實咧琴日嘅時候咧，有一啲嘅市民佢係想經過嗰市集咧，都係冇得經過啦，甚至乎佢係要有一大堆市民係要逼出個輕鐵路軌嘅位置咧，好危險啦咁樣。咁而嗰個高峰嘅時間咧，就係嗰一啲嘅管理員咧，就係嘗試咧就係搶走嗰一啲嘅小販車，就係將嗰啲小販車扣留咗上嚟啊。咁然之後咧，嗰一啲嘅管理員咧就搶咗嗰啲小販車之後咧，就將嗰一大扎嘅小販車就鎖咗入去一個嘅市集隔離嘅一個嘅空地位置啦。咁然之後將嗰扎嘅嗰一扎小販車就扣留咗上嚟。咁而且咧並咁而且咧係將一扎嘅鐵馬就封鎖咗佢啦。咁喺當時嘅時候咧，咁當嗰一啲嘅市民咧就開始起哄啦，即係嗰啲想保護梁景小販檔嘅一啲嘅市民就開始起哄啦。咁就群起咧就開始就圍翻嗰一班嘅管理員咁樣。咁而當時咧，其實咧警察都係在場喺度所謂嘅維持秩序啦。但係嗰一扎警察咧，佢唔係咧就係幫手係即係去處理咗嗰一個搶走小販車嘅呢件事啦。反而咧就係幫嗰一啲嘅管理員咧就去保管住啲鐵馬，就唔俾嗰啲嘅市民咧就進入嗰鐵馬陣入面咧，就係幫嗰啲小販就攞翻嘅小販車咁樣。咁於是咧去到大約係十點鐘嘅時間，十點零鐘嘅時間啦，咁啲市民就開始起哄啦。咁因為其實咧嗰啲市民同埋嗰啲管理員咧係零聲咧就不斷有一啲嘅口角啊，有一啲嘅挑釁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一直都嘈緊咁樣啦。咁去十點零鐘嘅時候咧，咁仲有一個嗰、那個嘅挑釁就開始去到高峰啦。咁並且有啲市民咧諗住想衝入個鐵馬陣去攞翻啲車嘅，咁但係咧喺嗰一個嘅即係去衝突嘅期間咧，就有一啲嘅蘇科管理員嘅一啲嘅黑社會咧，就衝出嚟就打呢一啲嘅市民， 追打市民， 係啦，打一啲梁景村嘅一啲居民咁樣，咁然之後就引發咗一個嘅即係叫嗰一次嘅開片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喺嗰一個開片嘅時間咧，嗰一啲警察咧佢完全冇做任何嘢喎，佢係嗰陣佢係扮睇唔到啦，扮冇事發生咁樣啦，係直至咧即係呢一個嘅衝突完咗之後咧，嗰啲警察先走翻出嚟繼續幫嗰一啲嘅黑社會係繼續係維持翻嗰一個鐵馬嗰一個陣式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去到後期咧就係嗰一紮嘅嗰一扎嘅黑社會啦，同埋嗰啲警察就有個就話咧，佢哋係會承諾係會幫嗰啲小販檔咧，係會開翻嗰啲鐵馬，就俾翻架車佢哋嘅。咁但係前提咧就係佢哋登記咗佢哋。嗰啲小販要登記咗佢哋嗰個姓名啦，佢哋財物啦，先至係俾翻嗰一啲嘅車佢哋嘅。咁但係咧，去到後來咧，係去到講緊係大約係五點零鐘、六點鐘左右嘅時間。 今朝 五點零鐘、六點鐘嘅時間咧，嗰一啲嘅黑社會咧，喺趁嗰啲人群開始疏散嘅時候咧，先至係將嗰啲鐵馬鬆翻開佢，然之後咧，先至係俾嗰啲小販咧係攞翻佢哋嘅車嘅啫。 嗯， 係啦，大致上係咁樣啦。 咁都打得金唔金啊？算係。 其實係衝突係十點半嘅時候嗰一下嘅衝突比較激烈啦。咁因為嗰陣時就係即係嗰一啲嘅 嗰啲黑社會啦，就衝出嚟咧，係專打一啲咧，係專打一啲係影相咧、拍片嘅啲記者啦。咁因為咧，其實嗰扎嘅黑社會嗰啲嘅管理員咧，其實佢哋都見到咧，佢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戴住個口罩咧，就唔俾人影到佢哋嘅樣咁樣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市民都特登咧去影佢哋嘅樣，就希望記錄低佢哋嗰個嘅容貌咁樣啦。咁但係咧，係當佢哋但係當呢一個嘅影相嘅動作咧，對於啲管理員嚟講，都係一個挑釁嘅動作啦。咁所以咧，嗰啲管理員咧，一打人嘅時候咧，就專揀一啲係揸住相機影相嗰啲人咧，就走嚟打咯。咁去到後來都係要靠翻啲所謂係嗰啲嘅管理。嗰啲管理隊個阿頭啊，嗰啲黑社會嘅阿頭咧，就係平息去平息翻咧，先至可以將件事 即叫翻停嗰啲咧，唔好打啦， 先至叫得翻停嗰一扎嘅衝突嘅啫， 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就冇留意到嗰個涼景嗰個情況啦，就係因為就日朗又喺附近啦咁樣咁啊，所以都其實我哋要時報都有報導涼景個情況嘅，咁亦都有人喺嗰度， 有幾個手足喺嗰度， 有幾個手足喺嗰度，咁但係後來就因為爆發咗呢個咁樣嘅開槍嘅事件咁樣，咁基本上就丟低曬涼景嗰度啦，咁樣，咁最後幾點散去咧？ 最後人群咧就大約係三點鐘至四點鐘就已經開始散嘅啦。咁然之後嗰啲小販車，我諗係去到今朝早五點零鐘先至係俾，先至開翻嗰啲鐵馬去俾嗰啲小販攞翻佢架車咯。 係咁樣，咁因為即係其實咧，有時啲資訊嘅捕捉咧係好其實好滯後嘅，遠比我哋想象中係滯後好多嘅。咁係譬如涼景嗰單嘢，咁可能喺而家嗰個資訊嘅鬧哄哄嘅大海入面就已經淹沒咗啦。但嗰件事其實係好嚴重嘅，好嚴重嘅。其實係比起即係如果以即係唔計開槍嗰一筆啊，喺觸發點上面嚟講咧，喺旺角嗰度，即係如果攞小販嗰 part 嚟講，旺角都係講緊食環拉人。唔係喎，呢個涼景唔係喎，係講緊揾黑社會 包庇呢個咁嘅領展所外判嘅一個保嗰個 管理員 啊， 喺度打人咁樣，咁仲要係黑警企定喺度喺現場保護佢打喎咁樣，咁所以其實離譜情，如果淨係講小販嗰一 part 咧，就其實涼景個情況咧就係嚴重好多，咁呢個真係我相信冇人會咁樣分析俾你聽啦，咁樣因為大家可能已經 miss 咗呢件事，但我必須要講翻俾大家聽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咩？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咧你又唔好以為你譬如我頭先都講話嗰關於嗰個資訊嗰個問題啦，或者個評論嗰個問題啦，因為琴日就我哋就落手落腳啦，咁樣我都俾人即係受傷啊嗰啲咁樣。老虎而家開始打輿論戰啊嘛，老虎喂都五六個圍我㗎。咁老虎系讲到好重伤啦，咁样咁其实一啲都唔重。咁但系其实就你唔好以为而家即系而家十点五十四分，你唔好以为你而家嗰个舆论咧就系、是、嗰件事会收到嘅舆论，唔系噶， 因为起身都唔知道发生咩， 因为佢会晏少少先涌出嚟噶，同埋嗰个讨论会几日噶，咁所以搞到我哋好捻辛苦噶啦，我哋一阵又要调动下啲安排嗰啲咁样，即系点样处理？因为首先你话晏就唔会行动嗰啲调动，我都要静 再安排， 我要定心谂一谂啊，因为可能呢几日都会做节目，因为嗰个。舆论都，如果舆论会出嚟嘅，佢而且佢会慢啲嘅，佢会慢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是、咧，譬如咧，发生咗几件事咧，都系譬如系我琴日啦，咁啊开枪，咁啊出去啦，咁啊吹大家吹啦，咁啊最主要开枪唔得了，大佬开枪一定要出去啦，咁样，因为系即系佢向香港人开枪，佢嗰度向天开枪，但系其实佢都指住示威者噶嘛，佢咪等于向我开枪，系咪先？咁冇理由佢向我开枪，我唔出去做翻啲嘢咁，大佬唔会反击。唔係話做翻啲嘢，根本我哋就係出嚟反擊，係咪？咁我梗係要出嚟反擊，咁我即刻就出去啦。咁因為我已經估到啊，當其時未封旺角站嘅，當其時仲未封旺角站嘅，後來封咗旺角站啦。當其時我已經估到就係好可能會封旺角站，咁我就已經唔搭地鐵，咁啊的士又接唔到，咁所以咧我就信，其實我係跑過嚟。我係跑過嚟，咁我跑過嚟嘅時嘅即係經過太子跑過嚟啦，咁樣，咁中間會遇到啲人噶嘛，喺去到太子嗰位遇到啲人，咁有人認到我，嗌我咁樣，咁我咦有咩要事咧，要幫手，因為我印象入邊就喂開槍喎，全世界知啦， 好緊張至 係，係啊，佢嗌我，喂點樣，我話喂佢話喂可唔可以埋嚟影張相我咧咁樣，佢話喂真係第日先，喂真堅係第日先， 真係 老師 冇肯講， 唔係真係第日先，真係嗰度開緊槍啊嘛，好啦，咁都算。咁佢可能啱啱啫嘛，佢就兩點，嗰陣兩點 資訊嘅流通。 咁跟住我咪中途咪俾人圍毆嘅，俾警察圍毆，我咪打爆咗眼鏡嘅，打爆咗眼鏡，咁我你哋又唔喺附近啊嘛，咁我失去咗視力啊嘛。 咁我失去咗視力，我咪打電話俾陳秀慧咯。我叫佢即刻喂，同我攞最貴嗰副 Quicksilver 出嚟。 Quicksilver 咁佢用 Quicksilver 嘅速度攞出嚟啦。咁但係佢出嚟都需要十幾廿分鐘噶嘛。咁、跟住然之後，咁我就稍稍離開咗戰場外圍。其實是戰場外圍啫，因為嗰陣講緊係咩咧？講緊嗰陣我中招嗰陣，大家頭先我都講解俾大家聽，其實就喺彌敦道近匯豐啫嘛， 山東街。近山東街 係咯，近山東街，近山東街位置啫嘛。咁我就約陳秀慧喺邊咧？我就約陳秀慧喺亞皆老街啫嘛。我約佢喺 再轉個彎咯。 係啊，我即係轉彎出去就 你就行翻入條戰線入邊。 唔係嗰陣亞皆老街，嗰陣亞皆老街唔係戰線啊，因為嗰陣已經打咗去山東街同埋彌敦道嗰度啦。咁所以嗰一段時間啊， 嗰邊安全嘅。 嗰一段時間亞皆老街係冇事嘅，同埋去亞皆老街都係去到先達嗰邊係冇事噶嘛。咁我咪約佢喺先達嗰度等。我話喂，你要運送個視力出嚟俾我，如果唔得，咁我咪喺嗰度等佢咯。喂，你諗下幾撚近？我打緊嗰度啊，打緊開槍就係、是、開槍就 exit 嚟啊，亞皆老街係咪？一開始開槍就亞皆老街，後來打到入去對陣啊，然之後讓磚頭飛啊，就係、是、山東街彌敦道。好啦，咁即係話其實山東街彌敦道同埋亞皆老街都算係戰陣嘅範圍啦。咁、你先達都係過少少啫嘛。我走到去先達等陳秀慧攞眼鏡俾我嘅時候，跟住然之後又遇到兩個人啦。跟住話：，喂，黃生係點啊？點啊？有咩幫手啊？可唔可以影張相啊？咁我。打撚緊喎，我話打咩今日？ 嗰啲咁咩？今日 係啊，打時圍都四點幾啊，即係開咗槍之後都成兩個幾鐘頭啊，同埋佢喺現場附近噶嘛，佢都唔知道。咪嗰個係奇景嚟㗎，我想講嗰個奇景嚟㗎，又係同上次928一樣，就係行嗰兩條街咧就好撚平靜㗎啦。係 而且確係 行嗰兩條街就好撚平靜㗎啦，唔知咩事啊，仲喺度討論緊啊嗰邊咁嘈嘅，係啊， 旺角咧放假啊， 放煙花嗰啲人 啊， 好似話 係啊， 聽日放假啊嘛， 因為年宵咧，仲喺度講緊嗰啲咁嘅嘢啊嘛，咁樣咁咪所以你想象下，即係喺我哋現場嗰個氣氛感受就最濃烈㗎啦，就係、是、譬如我。我哋先搭車翻嚟，我相信嗰個的士都唔知道我哋講乜撚嘢，即係我哋喺度講緊啊，又開槍啊，成嗰啲的士唔知屌你咁啊，睇咩賀歲片，係咪先？ 佢啱啱 揸嗰件， 真 係 未必知， 佢唔知啊，佢唔知啊，嗰啲咁樣，咁 係。同埋再講就係因為大家都會諗住係大年初一，你唔會有啲嘢發生噶嘛，成個過程都覺得喂係農曆年， 係 即係大家都會咁諗噶嘛， 係啊。咁所以就係，所以嗰個輿論戰係要即係嗱嗰個。肉搏戰打完啦，嗰個肉搏戰唔係話打完，都仲可能會打嘅， 有機會再打。 因為今晚其實 阿梁晶仲話今晚除呢條689話煙花唔取消啊嘛， 今晚仲係放煙花嘅喎， 放煙花啊嘛， 今日人多聚集嘅咯， 仲要講話香港警察已經係非常容忍啊嘛，嗰時 人多聚集， 今晚可能就釋放咯，到佢哋 係啊，人多聚集又唔知點喎，此其一啦，第二就係嗰輿論戰會吃力嘅，個輿論戰會吃力嘅，亦都需要去打嘅。OK， 好啦，咁跟住咁大家需要做咩？譬如而家啲五毛或者係啲建制派已經不斷咁貼緊，就係話 洗曬版 喺度講話點解開槍啦、啊？就係話一個冇裝備嘅警察，咁啊跟住受好多人喺度圍攻嗰啲咁樣， 俾人打。 其實你真係睇頭先阿梁振英搏咪嗰段片，其實 TVB 剪輯當中即係喺新聞度剪輯嗰啲，都一路係圍繞住。嗰、那個差佬瞓喺地下嗰啲，即係嗰啲鏡頭啫嘛。其實佢一路都係做緊一樣嘢，就係話，哦，佢係面對緊危險， 生命嘅安全，係 啦，生命嘅安全，所以就掹出嚟啫嘛。即係但係佢冇事，即係佢冇去解釋過究竟佢嗰個警察究竟係咩原因之下。面對呢個環境噶嘛，係佢自己衝埋啲群眾度噶嘛， 係啊， 係本來啲群眾係已經係驅趕咗一個有距離嘅地方噶啦嘛，但係佢自己屌你拿起支警棍死唔切咁樣衝埋去啊嘛，都自己撲街嘛， 係， 咁呢啲係唔講噶嘛， 係， 咪咯。平時 TVB 佢啲直播嘅播乜，佢係唔會剪一啲唔關事，即係相關嘅相關資料片段落去啊嘛。但係今次咧，梁振英播乜嘅時候咧，佢特登剪一啲喺琴日嗰一個嘅衝突場面嗰啲片段， 經過剪輯添， 就等驚阿梁振英本身冇說服力，啊幫佢加說服力。 係，同埋即係再講一次啦，即係佢所謂嗰個生命危險，又話乜乜物物嗰啲咁樣，其實有人向佢掟嘢啫嘛，屌你老味，同埋佢係自己撲親，撲你一間。 咁跟住，系屌你老母， 亲都会死。 咁你话有一班人冲埋，屌你老母，你撩大佬，你撩。 屌你老母，如果一班咁嘅人冲埋，你可以掹枪，屌我哋都应该啦，系咪先？屌你成啦，都冲过嚟噶啦，呢班友。 但我哋冇枪啊嘛。 有，佢呢班冲 小队有啦。 系呢班冲龙小队都系冲过嚟噶，唔知做乜都系冲噶，系咪？下段路都要冲噶。 咁样，咁所以即系嗰个好容易回应嘅啫，嗰个好容易回应嘅啫。同埋嗰件事就讲到尾，就系佢向你香港人开枪。佢就向你開槍，就等於向你開槍。OK， 好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一樣嘢啦，即係譬如今日即係個輿論戰已經開打咗啦。第一樣嘢就係話，我夠膽講最全面嘅報導同埋分析，一定係我呢個節目噶啦。同我首先同我講全呢個節目，第二就係講全嗰個有人向你香港人開槍，已經有一班人幫你出嚟幫你死守，出嚟幫你去爭化一啖氣，出嚟幫你去鬥爭，你仲去批評佢、譴責佢，即係代表你係接受人哋向你開槍啦。一定要講全呢個講法啦。OK， 好啦，跟住第三樣嘢就係要去講全呢個節目，或者講全呢一個咁樣嘅抗爭嗰個環境。最主要嘅唔係解釋個對錯，最主要嘅係要振奮士氣，要振奮嘅士氣，要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喂，抗爭就是應當如此，而且我哋做到嚇。頭先我話嘅，喂，即係I can 啦，其實應該係如果班長喺度，應該係 I able，we able，真系 要印 T 啦，要印 T 啦， 印 T 啊 ，we able，we able， 呢个系啊，做咗好长嘅时间啦，咁大家记得帮我哋讲全呢集节目，同埋去做好呢个舆论战嘅准备啦。OK， 今日系琴晚系做得好好，自己能够。系啊， 好辛苦啊！ 自己啊，我哋成班手足啊，能够参与其中啊，都系与有荣焉，与有荣焉。OK， 咁就比较遗憾嘅就系有人被捕啦，包括柏杨啦咁样，咁啊，同埋我眼镜烂咗啦，嗰啲咁样，咁就系嗰个被捕嘅情况系点样咧？就系而家咧就主要咧就送咗去两个地方，一个就系旺角警署，一个就系呢个秀茂坪警署。咁系有部分落咗口供，但系好多都未落口供。咁系落口供嘅意思唔係佢哋有嘢講，咁啊律師接觸咗佢哋噶啦，咁就即係大部分接觸佢哋啦。 唔係佢個講法就話要換監，所以又要喺度拖一輪先啦。咁預咗係可能比較長時間嘅。 會長啦，因為有幾樣嘢，第一就係佢冇差佬啦，佢其實昨晚全軍進出啦，此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咩？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拉人都多，咁啊分咗去兩個地方，一個就係旺角差館，一個就係秀茂坪差館。 但有啲講法咧，其實有啲朋友就係連呢兩個地方都唔見咗佢哋啲朋友，所以。 未知，我如果俾个名我啲，我再个别同你联络，或者你睇下谂办法点样揾翻你嘅朋友，可能冇俾人拉咧。咁另一样同埋嗰个要延误同埋长时间原因就系因为全部都有俾人打，咁就全部都会做验伤，咁就如果有经验都知道你俾人被捕，咁啊除咗落口供打指模之外，你如果验伤嘅话，嗰件事又会拖得更耐。咁同埋佢根本冇差人做嘢啦，咁所以分分钟去到今晚都未放到啦。咁样系 有啲讲咗话48添啊。 尤其是今次咁嚴重嚟講，佢都盡量唔想放你啲人出嚟啦，因為佢都驚你今晚會有個餘波、有個餘震咁樣，咁所以佢就已經係有律師去提點咗佢哋應該點做啊，盡量去劃船啊，盡量周旋啊咁樣。咁但係就唔會咁快放，但係我都呼籲朋友係去議事嚟嘅 ，OK， 議事即係暴徒，唔需要太介意嗰、那個，唔需要同人哋解釋啊，唔係我哋和平示威啫，唔係講呢啲，我哋唔係暴徒。我哋勇者 ，OK， 我哋勇士嚇，一班戰士 ，OK，一班建國嘅戰士。咁呢班建國戰士而家受緊呢個咁嘅牢獄之苦，咁啊，所以咧，旺角差館同埋秀茂坪差館，大家可以行得開嘅話嚇，都希望大家去呢兩個差館咧就聲援。聲援呢一班咁樣嘅喺旺角為大家嘅安全同埋為大家嘅尊嚴去鬥爭嘅一班戰士 ，OK， 咁希望大家都出一分力咁樣。咁我哋就好攰啊，咁樣咁我哋仲有好多嘢準備同埋開始打輿論戰啊，咁樣咁就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記得同我講全呢一集。講全呢一集節目，盡量講全 ，OK， 最全面、最準確嘅報導同埋分析，一肯定啊，肯定係我哋嘅啦 ，OK， 咁就所以一定要同我哋講全 ，OK， 咁就係啦，同埋就係做好準備嗰個戰鬥未完啦，戰鬥未完啦，繼續打落去啦，咁樣啊，做得好好，唔好縮翻轉頭 ，OK， 咁就今日節目到此為止，我哋就睇下今晚唔知再唔再見啦，咁啊睇下晏晝環境先 ，OK， 咁啊，今晚點都有節目嘅，所有節目如常播放，咁但係播錄嗰啲定係我哋做。 做 live 咁啊，今晚再研究下 ，OK？ 好，咁啊，节目到此为止，我哋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最后讲一次，系。